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丝， 我们要来录我们的第七季的第十一集。然后呢，上一集是第十集，我们聊了关于居住的二三事。那在聊近况之前呢，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粉丝留我们留言呢？ 好啊，这次有好多，也不是好多，但是是有。是有的， 有的，就是留言说他们也有听， 每一集都有听哦。 嗯，然后也有表达对于很怕吵的一些生活经验。 嗯哼， 我比较想要问的是，看到留言的时候，你们会主动的想要赶快去回复吗？ 你说问我们两个吗？ 对啊， 我不敢造次。 为什么呢？ 我不敢造次，因为来留言的人， 我会想说，该回答的人赶快回答。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上班到比较晚，所以我会等他这样。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比如说有人 Q 的内容，很明显就是跟蓝豆丝有关的，然后。我看了说，蓝豆丝现在都几点了还没回，但我知道你还在上班，所以我就会耐心的等你回，这样 默默的等候。 对对对， 但是我是针对针对那种没有指名要谁留回复的留言的话，我就不敢造次，因为我觉得那个留言的人的层次太高了 ，level 太高，必须由希杰或维刚出面才行。所以我就会默默的在一旁这 样。我了解蓝豆丝的想法，但没有很认同。 为什么？ 好，如果有更多的听众朋友留言给我们的话，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常态分布，我们会怎么样回复好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近况吧。 嗯哼。 蓝豆丝要不要先分享呢？ 好，让我先来。我的近况呢，只能用几句短短的歌词来表达。维刚请。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为了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就是这样啊，大家，时光飞逝啊。 所以你还是在工作之中忙碌咯？ 对，但是我很 enjoy 在工作中，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没有时间去管一些里里扣扣的事。所谓里里扣扣的事，就是有时候我会东摸西摸啊，然后看一下那个小游戏啊，或是观察一下八卦啊，或是不小心看某一个人的 YouTube， 就是连续看了好几集之类的，这样子就是会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都没有时间嘞，就是不会想要去做这些动作，我觉得就很奇怪。但是 太沉浸在自己的热爱的事情上， 有可能就是我还在，对，我还在享受当菜鸟的过程吧。 所以你要跟谁说感谢吗？ 哦，感谢就是从我早上睁开眼睛遇到公车司机啊，捷运站在同一个车厢内的人啊，他们造就我生命中美好的每一天。对啊， 好感激哦。 真的不是，因为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站在你旁边的人如果不跟你的频率不合的话，你整趟的车厢之中你都没有办法得到安宁。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吗？ 我可以理解。 对， 就是公共空间的那个每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和道德心会交互影响每个人的情绪， 对，就是他们造就我每一天上班很好的情绪，所以导致我在工作踏进办公室我都觉得好开心，然后工作上的事也都觉得还蛮愉悦的，就是虽然说有学习的过程蛮辛苦，但是也都整体来讲是快乐的，然后气氛也都很好，所以就还蛮享受上班的，就是觉得哇，上班一下子八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会这样， 哇， 就那种感觉。 所以你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咯？ 算蛮喜欢的、啊，蛮喜欢这样。 哇，就很棒哎！ 对啊、嗯，总是要知足的嘛，不能一直、对啊，总是要知足的。 哎，那我忍不住好奇了起来。 什么？ 我想要请教蓝豆师。 嗯哼， 那你去办公室的时候，早餐都吃些什么呢？ 早餐哦，哇！我会带两， 我们来聊早餐，聊个三分钟 哦，可以哦，可以哦，我可以。早餐的话呢，我会固定带着保酒乳，所谓保酒乳就是那种大卖场买的保酒乳，我最喜欢喝芝麻口味保酒乳，然后又小瓶，然后就是很迅速可以补充你的早餐热量。你知道为什么要带保酒乳？因为有时候你老板比你早到的时候，你不能明目张胆吃三明治或是汉堡或是其他的饭团什么之类，不可以这边咬，然后塑胶袋弄来弄去，赶快打开保酒乳，赶快补充所需要的营养就够了。然后饭团或三明治那些的，偶尔适时的再咬一口就好。对，然后我会带两瓶保酒乳，因为最近大卖场的那个 banana 牛奶正在特价，所以我会带一瓶冰的 banana 牛奶，然后再带一瓶不用冰的芝麻牛奶，随时准备着。然后就是，然后再带一份就是三明治、面包或是饭团。我大致上就是这样调整哦，还会有一杯黑咖啡是必须的、 我觉得蛮好的。 嗯， 这样不都是液体居多吗？ 对啊，因为你就会哦，我喜欢快速方便，我不喜欢拿着筷子或刀子要吃的东西、叉子吃的东西。 嗯， 对， 了解了解。好，哎、欸，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吃早餐的一些。习惯啦，生活经验啦、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分享给我们。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早餐吗？欸，没有啊，等大家近况分享完再说好。欸，那李希姐她的早餐是什么？ 我的话常常是不吃，如果吃的话可能就是便利商店随便买那个假的三明治。 为什么叫假的三明治？ 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它就是把两个面包把它全部封住，里头塞花生那种，你有吃过吗？然后一包里头有两片。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 都只吃，那个有一个专有名词，但我突然忘记它的专有名词是什么。 那我都是如果要吃 吃 那个，对啊，但通常都是不吃的、 不切边，然后它压边吐司，对不对？还要把边压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吃不会没体力吗？ 然后我常常是中午才吃这个当午餐，那早餐没吃啊。如果那个店员看我说，诶，今天怎么只买饮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吃的没了，因为那个很抢手，就是这样。 哦，还很抢手呢。 对， 蛮有趣的。 对， 怎么可能不吃早餐 会很饿啊？ 不吃早餐会昏倒吧？ 真的会， 而且会 到十点多 血糖会过低，诶，会焦，就是会暴怒，诶。 但是我一定要咖啡啊！喝了咖啡之后什么都好谈，这样。 可是你是空腹喝咖啡耶？ 是啊，这样才会精神饱满啊。 那不是更猛吗？那个肠胃承受得了吗？ 可能胃很好吧。 哦，好吧。好。 那维刚呢？ 我最近三个月都吃麦片粥。 哈？ 就是那种随身包，然后加热水 哦， 搅一搅。 我也是有带那个在公司。我有放几包预备， 我觉得蛮方便的。 嗯，可是每天吗？ 不用特别去买。目前到现在三个月是每天。 No no no， 维刚，那个不方便，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第一个，你把它放到你的杯子去，你的杯子是永远保持干净的吗？ 你说早上要先洗一洗再冲吗？ 对，因为你放在那个一个晚上，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爬过，你不知道天花板的空调掉下什么灰尘。 有，一定有一大堆恶心的东西，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固定先洗一下。 对，好，第一个你要去洗杯子，第二个你把它倒进去。请问你是用热水，旁边就会有24小时都有的热水吗？ 有，我们办公室不小心有。 要走去远很远的地方 吗？但是确实还大概目测大概16公尺吧。 好，第三个，你还需要一只干净的筷子，一只干净的筷子，或是一只干净的汤匙。 嗯，汤匙在洗杯子的时候会顺便洗一洗。 对，好，第四个，你要把它全部组装在一起，搅拌来搅拌去之后，可能要再稍微等一下下， 嗯， 才能喝，因为100% 的 热水。 不等的话，它会，不等的话，第一个喝不下去，第二个它会硬硬的。 没错，所以你要再等一下。所以告诉你，那不是最方便的。 那最方便是 什么？我听到你分享的保酒乳，我有觉得它应该不错。 随时马上补充，你渴也可以，不渴也可以，对不对？ 好，我下个礼拜不是等我这一批货吃完之后，我再来调整看看。 对，而且那个就是很100度的热水下去，你夏天可能没办法忍受，就是你喝完之后满身就都汗，这样满身都是汗。 真的耶，夏天的问题我倒是没有仔细想过， 太浅了，太浅， 太浅。好，好了，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早餐的生活经验的话，也欢迎再分享给我们。 嗯、 好，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希杰的近况吧。 好的，好的，我的近况呢也是跟蓝豆丝一样，是有延续性的。我最近也是不断的持续的在研究我的兴趣，就是拍纪录片这件事情。然后上次说一二集都拍完了嘛，但第三集还没拍完，现在第三集还是没有拍，因为最近天气都不好，然后也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我拍完，我把第一二集剪好之后，我发现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二集剪接还有当初拍摄的技术不纯熟，不纯熟，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大概是国高中生等级的影片。 嗯， 那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试着想要在第三集加入一些比较纯熟一点的技术，所以我最近都在自修电影的一些拍摄手法和剪辑手法、 欸、 还有它的一些理论概念这样。可是因为我们还是只能用我们摄影师，就是顶多我和维刚两个人交替嘛等等，然后我们也不想要带很重的设备、嗯、所以效果还是会跟电视或者是电影的差很多，但我会想要尽力用目前的器材做到最好，这样去 好感人 做功课。那现在因为第三集还没拍，然后在做plan 的时候呢，也发现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所以现在很苦恼。所以我们这一部三集的纪录片，我预计啊可能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晚上映，可能到下半年了，甚至是差不多中秋节那个时候才会上映。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嗯，对，值得期待。那、维刚，我等一下休息时间告诉你为什么可能到中秋节才会上映。 好好好，好，那你到休息之前再来跟我说。 现在不要破梗。那最近我的做的事情就是在精进这样子。 好，好。 那维刚呢？ 谢谢希杰。我的近况，我今天的声音状况没有很好，因为我昨天打完篮球之后满身是汗的就跑去买晚餐，然后好像受寒吹到了点风，所以喉咙变得有点紧。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声音不太一样的话请见谅。然后另外一个近况是，我跑去吃了台中一家龙虾吃到饱的餐厅。 龙虾吃到饱 多少钱？ 龙虾吃到饱、哦、 真的是吃到饱吗？ 真的是吃到饱。它原价一个人好像要 2400块吧， 天哪， 加服务费，但是因为有信用卡的优惠，所以变成买一送一。对，然后是我很感激，我很感谢我的哥哥请我们吃的，我也一并在节目中感谢他。 哦，是因为 哎，放音乐，放音乐。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好，放完了。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很好吃耶，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虾子啊螃蟹类的东西那么好吃。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逢年过节或者是重要的值得纪念的节日的话，可以去吃龙虾吃到饱。哦，好饿哦，我们刚才聊完早餐又聊这个好像有点过分。 还好吧， 对，我觉得因为那餐太丰盛了，所以我从那餐结束之后的两餐呢，我都没有吃东西，然后不然就只喝果汁，就是调节一下我摄取过多的热量。到现在还会那个在脑中回味，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了。生病不是生病，那个喉咙不舒服，还有龙虾。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吧。这一集的主题是希姐想的，那希姐你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吧。 这一集我们想要做的主题是如果我有小孩，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小孩嘛，所以我们的主题是如果我有小孩。我需要讲为什么、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 对好，请说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主题呢？ 因为啊，前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个妈妈他在网络上 po 了一个影片，就是你是家人还是客人的那个影片，有没有？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然后我看完那个影片啊，就是我一开始啊就觉得说，小孩好可爱哦，妈妈好像蛮会教小孩的哦。但是我后来我看完，我再停了大概。六秒吧，我突然又觉得不对，这个影片不对，因为那个小孩在哭，妈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 po 到网络上给大家看。我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一集有讨论说小孩的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 对， 对，就是我想说，如果今天我们大人看那个影片，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可爱哦，很会教，但是对那个小孩来说。那个可能是把他一个很羞耻的东西丢到网络上给大家看， 真的， 那个小孩可能会恨妈妈，你知道吗？天哪， 产生各种不良的后遗症都有可能哦。 我小时候曾经因为被家人发现说，我开始长毛了，然后他们就这样子说，在家里头说出来，我两三天不跟他们讲话， 太觉得羞辱了，但如果被丢到网络上的话更可怕。 网络上就法律上终止亲属关系，你知道吗？ 你没有办法，你要代理人，你要代理，你可能以你的个性，可能就把家里的电脑什么都砸掉啊，什么网络什么线全部弄掉，不准对外连线之类的，应该有可能。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看完那个影片，加上他之后的那个更深的想入，我就觉得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有我小孩，我会怎么，比如说怎么教孩子啊，或者是怎么样？ 好啊，好啊， 好吧，那我们第二段就开始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 好。等会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兰豆斯。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如果我有小孩。那我先分享我的一直以来的想法好不好？ 好啊。 就是啊，我曾经想过，虽然我没有打算要有小孩，但是如果我想过如果我有的话，我要怎么教。就是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看到包括我大姐有小孩的，还两只，就是他们那个小孩子犯错的时候或者是怎样的时候，那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妥当，就是有点像是小孩子哭闹他反而会得到奖励的那种概念，你知道吗？所以小孩子可能就会越哭闹，就养成一种习惯，长大以后就变成公主，像这样子的概念。那个人是看不惯了，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觉得他以前选的科系啊那些什么东西，那个父母很自由的让我去选择，但是如果能够重来，我可能会选择比较有钱赚的工的系来念，未来比较有发展性的系，不管我喜不喜欢。 所以你会引导小朋友走那个路吗？ 不但是引导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斯巴达》？什么八百壮士还是什么壮士？什么壮士？ 三百壮士 ，片头。片头他是怎么教小孩？把小孩丢到森林里，跟狼还是跟熊战斗？有没有？我就是打算这么教小孩。我把他， 可是最近有一个那个百岁医生教你如何带小孩，然后就搞出人命了。不是说他的错搞出人命，是有人按照这个百岁医生教你如何教小孩的这个教学的逻辑呢去带小孩。那当然那个父母亲自己也有点疏失，但是他们一直心里面就是觉得我就是照着 百岁 套的教科书来教，结果小朋友就离开了。 怎么死的？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吗？ 哦，就是他们放任他在那边哭，然后不理会他，想要锻炼他的坚强意志力，结果他就窒息而死这样子。 那可能还是要注意哦， 做就是适时适量。 对对对， 但是你要采取比较严苛的方式， 就是绝对第一个是绝对不是宠哦，那哭闹绝对不会让你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长大一点会思考会怎样的时候，接下来就是爸爸斯巴达时间，哦， 哇， 就是要把他锻炼成经过吃苦来。变成传说中的斯巴达克斯啊，像21世纪嘛，21世纪的斯巴达克斯，斯巴达克斯是囚犯，不过后来还被杀掉了。 精神是那个样子， 精神就是那样子。 那我有两个案例可以跟你分享， 好，出来听。 第一个案例是，我有一个亲朋好友。他们的教育方针呢，就是妈妈相对来说是扮白脸，然后爸爸是扮黑脸，然后最有名的就是我听到他们聊小孩经的时候，就有一段就是他们带两个小孩去吃饭，然后呢小孩就开始哭闹，然后想要离开座位跑出去玩。然后爸爸妈妈 他只是孩子 然后妈妈就刚刚开始就好言好语的说不行要吃饭乖乖吃饭，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爸爸就开始跳出来不吃了全部回家，然后那两个小孩就傻了，我们会听话，我们好好吃，没有，来不及了，爸爸就把全家人都带走了，餐都还没上完就走了，就这样一次两次，去玩具店也是一样哭闹走了回家，今天不玩了，全员打包回家。然后两三次之后 哦，太有效了，就我觉得应该你就是崇尚这种教育， 没错， 小朋友超级听话， 没有妥协， 超级自制，规矩就是规矩，妈妈扮白脸三次，第四次就是回家或者是拉倒，今天晚上不吃了之类的。 我觉得先利用妈妈给孩子一次机会，再爸爸不给机会，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就是总要有人扮白脸，总要有人扮黑脸，那每一个人就是充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请问那两个小孩是小男生吗？ 我不知道这样子，两个都是小女生，现在都已经大学生了。 那现在都很优秀吗？ 我觉得还蛮优秀的呢，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他们偶尔也会聊到说，他们觉得这个过去这样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很自我管理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就是会很早就很成熟，不会像是最近流行什么妈宝啊什么的，过分依赖家长，就是我觉得他们蛮早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蛮成熟。 可是这样子啊， 很成功欸。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当大多数的家长都是把孩子宠出来，大部分人长大之后变成是会吵的大人有糖吃的时候啊，你这种中规中矩的可能就是不会吵的，你反而得不到资源了。你只能凭实力的话，我认为实力并不代表你可以获得资源吧，对不对？所以还是 我觉得你讲的蛮有道理的，可是在他们身上我不觉得， 所以 他们超级 我懂 超级会那个争取资源。 我对，就是要这么教，要斯巴达的教法，就是我要把它教成他不用哭闹的方式，却可以比那些哭闹的人抢到更多的资源的方法， 还有战斗力。 对，就像 好，那我再分享第二个案例。 川普好像是吵闹型的， 好是好。好，我分享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提琴家叫做陈美，然后呢，他的妈妈从小就是采取变态式的音乐教育，强迫他去学小提琴，然后他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在他成功之后呢，他就开始怨恨他妈妈，然后据新闻描述，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跟他妈妈说话，关系决裂，然后他妈妈祝他好运啊，希望他演出顺利啦之类的，他都只回谢谢。就是变得，就是他对他妈妈的那个埋怨啊非常之深，所以导致他关系变得很冷漠。会不会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事情？ 你在问我吗？我不瞒你说， 对啊， 就在你刚刚回答这些，在我们开始录影之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很久以前的，叫做《钢琴师》，你有看过吗？ 哦， 在讲那个大卫什么什么，就讲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师他的故事，当然是改，当然有点改编了，就是他爸以前就希望他学钢琴，然后其实他爸对他们在剧情里头对他们家的小孩都很好，但是在钢琴这个方面其实是确实非常严厉的，然后所以他演出来他长大以后的那种，可能从小在那种有点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所以那个人格会变得如果就我们 扭曲一点， 如果他在台湾了，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有点精神异常的人，就是可能会不理他的那一种，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钢琴家哦，这样，所以 铁打的教育， 所以可能就是要试着折中一下啦，绝对不是说一个方法用到底，就是要有弹性这样子去做，但是方向就是斯巴达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你的意思。好，那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有小孩，我要怎么教育他们？ 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心软的人，然后我应该会变得非常的没有原则 哦。 然后可能这个礼拜是斯巴达式的教育，然后下礼拜可能是爱的教育， 这样搞得也不错。 就是可能最后会被那个小孩贴上说，嗯，爸爸好像阴晴不定耶， 搞得他很混乱， 不知道他又想要玩什么， 对啊， 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花样。我觉得我会变成这种人呢，因为我的生活态度就是很随性的一个人，所以我对自己没什么自信心。我觉得我的斯巴达教育可能只会维持一个礼拜，然后就觉得哦，这样实在太残忍了，这样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爸爸？然后又会变成爱的教育，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又觉得好像他们有一点皮咯，太放纵咯，就会一直切换来切换去。我觉得我应该会是很失败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过了几个礼拜，因为小孩是瞬息万变，小孩的成长是瞬息万变的，他们永远的状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有可能上一秒的时候你还乖乖的陪他们吃饭，下一秒可能就是可能打破了玻璃，然后但还在那边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就抓狂了。 对啊，我觉得这很难拿捏， 超难的。我觉得当父母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我刚刚你再想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 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好，那你要不要 先 分享？ 我先讲好，因为我刚刚已经整合了一个比较具有参考性的答案，你自己觉得啦。 我要听， 就是、 我要听， 我要先分成两块。第一块呢，我会先培养他的软实力，就是不是很强。比如说，像所谓软实力，就是非主流的，就是像在幼稚园就是要学规矩嘛，然后小学就是开始认字了，学功课，然后大中学、高中、大学就不用说，那一定是课业的竞争嘛，对不对？但是我不要他学这种课业经验，因为我本身相信我小孩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对于功课的东西，我觉得大学之后他要用到再去学，他一定会学更快。所以我要先培养软实力，软实力就是第一个要学会察言观色，就是不能当白目的小孩，也不能当白目的朋友，一定要察言观色。然后 可是会不会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油的人了？ 没关系，这是他的软实力的一部分。现在社会上哪一个不是很油的人当道？ 哎，真的哎，所以 自己说， 如果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看到阿嬷就说阿嬷你好棒哦，然后外婆来说外婆我最爱你，就是他可以见人说人话， 没关系， 他你可以接受， 没关系，因为小孩子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如果觉得他真的体悟到这件事情可以让他成长过程中很顺的话，我恭喜他。你懂吗？就是 我最喜欢的老师就是蓝豆丝了。 对，你知道就是类似这种。然后第二不是类似，就是对，他一定要懂得去呼吸他的空气，呼吸他周遭的空气，然后再来就是他不要主动去跟其他小孩子竞争，反而是要融入他们。要学会的是要有 social 能力，第一个要会被拍照，就人家拍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啊不要拍我，干嘛拍我，就得更小灯熊体，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但是大家都开始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一定会乱拍，他要很大落落大方的在镜头面前，但相反的他要懂得去帮人家拍照，因为拍照拍得好，那个很有优势，你的朋友会很多，对不对？因为朋友都喜 理解这个状态， 朋友都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跟你在一起，第一个你会帮他们拍照，第二个你会被拍照，所以不知不觉就打入了群体生活中， 属于一种很健康的态度。 对，就算他 互动方式 很油，大家也都知道他很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又怎么样？他会拍照。类似这种 哦，第二专场的概念吗？第一专场是很会很油， 不是是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概念，这不是他的专场，他专场是另外 明明各方面的 那个技术能力啊什么的都雷同的时候，这样子的人特别让人觉得想要跟他 更靠近更亲近， 而且他不会有一种就是他太出风头或是什么然后被排挤，或是他专长很强，他有一个比如说他全国钢琴第一名，那谁钢琴就是现在大家如果会学钢琴的话，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钢琴第一名，你要下多少多少时间、嗯、但是你要下多少时间，然后不能跟你的朋友聊天，不能陪你的朋友讲话，然后你要一个人苦练钢琴，就会慢慢的就是孤立起来。但是虽然你拿到第一名，然后呢，但是我宁愿我只会弹小星星、嗯、但是跟大家很开心的那边唱歌，你懂吗？这就是他的 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没错，就是培养他的人缘。我觉得只有人缘好，你出去就是你的朋友才会成为就是你的那个怎么 左右手，帮助你成长的动力。 因为你父母不可能跟他在旁边一辈子，他出外就是靠朋友，所以他朋友会怎样左右他，你不会控制他，但是他要怎么影响到他的群体，你可以协助他。那专长 的 话， 是一种那种形而上的教育方针。 对，然后如果专长的话，他需要现在需要什么专长，我们再来补充就好啦。对啊，我相信， 蛮有道理。 就是培养软实力是我的主轴。 对。如果有这样的补习班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会送我的小朋友去上上课。 所以你觉得我如果培养这样这一类的小孩的话，是有可以的吗？ 就是大部分的那个补习班的那个标题都是什么提升英语力，提升什么 no, 什么数学 no, no, no, 国文 no, no, no. 结果蓝豆丝的补习班是提升软实力， 没错，而且 从小就在教请谢谢对不起 不，你英文不用太好，只要跟你的朋友一样好或是比他们差一点都可以、 欸、可是我觉得英文很重要 比他们要会英文，你要会英文，但是不用做到最好，你最好会没有朋友、哦、你知道吗？ 我懂我懂，对，我真的懂，嗯，但是你英文 要 说 你 要 跟你朋友错一模一样的题目的时候才有共鸣，对， 然后看得懂外国的文章这样子， 看得懂，但是你可以跟你朋友错一样的题目，你就最好最棒了。 嗯，哎，我也错这一题耶，哎，你也是啊， 对， 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对，或者哦，对啊，这个真的好难，我还比你多错一题这样之类的、嗯，有没有？是不是很讨喜？ 好像是、哦、 这个我也有点经验呢、欸，这个我有点经验、欸。 对啊， 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是每次考完试的时候都会拍头，然后或者是感到忧虑，然后说啊考不好，错了两题，错了一题。可是那个考卷是平均的，他会错10题到15题的那 种 考卷， 这种很讨厌，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在那边懊恼说啊。错了两题，我们那时候班上一致性的认为他好讨厌哦， 是不是？ 就何必呢？这样子，但是如果还有软实力的话， 嗯， 或许就不是这样了， 或许 他就不会说这种话。 没错，然后如果是这种人，不好意思，我小孩刚好比较聪明，他就怎么考怎么会的话，他就要只能说他运气比较好，就是、说哈，我都猜对的，嗯，或是。这两个答案我都选，然后就丢铜板决定，我就猜对了。我觉得这种人也 OK， 你知道吗？嗯、就是他不会说故意表现的，就是、嗯、我就是比你会啊之类的。 不要故意表现出优越感， 嗯嗯嗯、 对， 谦卑， 没错， 嗯， 要隐藏自己的优越感，然后培养自己的软实力。那当然，就基本该要会的，我还是会教他，就是不会让他变得好像一个生活白痴或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绝对不能大吵大闹，就只能好好说。 那 这个不然你要怎么 讲？如果像刚才、哦、对，像刚才那种情境说，比如说餐厅大吵大闹，你会跟他直接说回家？ 第一个 不吃了。 我觉得在我还没有100%能控制他之前，绝对不会去餐厅。我一定会在家里练习好。 或是去亲戚家练习，绝对不能去直接到外面去，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我在家 越级打怪， 对，然后再来是小孩哭闹的时候，你不是不理他，因为根据我多年与小孩子相处的经验，我妈妈是保姆啦，所以我有非常多跟小孩子相处的经验。通常一岁到三岁的小朋友最喜欢我，嘴用嘴哦。我们家有那么多 小朋友，这是真的，我看过。 对，嘴到现在都还在跟我联络。那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 第一个，如果他们大哭大闹就无理取闹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厘清他们的需求。如果是真的真的无理取闹的话，你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不行哦，就是不可以假装不理他们或者做这个事情。你看他们要自己哭到什么时候，绝对不行。你就是看着他们，然后就看着他们，继续说，我已经在要听你讲了。你现在如果只要哭不要讲的话，那你就是浪费这个时间哦。你要看着他们，当你专心的看着他们，他们不会哭了，他们真的不会哭。因为他们哭只是想吸引你注意啊，那你现在注意都放在他们身上啊，那你现在想做什么？你说啊，你表达，你好好的表达，我让你表达，因为我没有说不理他做其他事情或什么的，我是看着他。就当你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如果他还只是会哭的话，代表你是教育失败的。 哦，砍掉重练吗？ 对，你自己可能要检讨自己，为什么他还是只会哭？是不是他没有话要跟你 讲？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 之类的。没有啊，这是我自己心目中就是理想的状况。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实战经验啦。所以我的主轴就是第一个软实力，绝对不要去跟人家，就是看到别人补钢琴我们就去补钢琴，或是说看到别人加强英文我们就去加强英文。不，软实力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或是说，就是察言观色。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会这样教他。然后第三个是我告诫我自己的，我绝对不要晒小孩。 晒小孩，就是说把小孩的照片啊，或者是什么丢到网络上去， 他今天吃了什么，好乖哦， 或者是 也不是吹嘘，就是比如说他只是乖乖坐在那边吃饭，我就要拍他，或是说。类似这种，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你拍到上面，第一个他看不懂字，第二个他只知道你在拍他，然后很高兴。那你在拍他的同时，你放到网络上，你不用编辑，你不用盯着手机看吗？他会有样学样，他会觉得说，妈妈就是一直在拍他，然后看手机，拍他看手机就高兴，所以他以后他就觉得他快乐的来源就是拍照看手机高兴这样子。是不是 很有趣的观点？ 那我觉得在这边我可以分享那个我姐姐的那个成功案例。我觉得我在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还蛮符合懒豆斯刚才那个原则。 好，请说。 就是他会跟小朋友互动之后， 他 会把小朋友讲的有趣的话、童言童语、好玩的话分享在脸书上，但是他绝对不 po 照片。 对， 他绝对也不会在小朋友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或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拿出手机来录影录他，或者是照相照他，然后把他发到网络上。他就纯粹的只是在文字上面去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就分享到网络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晒小孩，但是程度上我觉得比较健康。 不一样， 心态上比较我能够，我觉得就是留下美好的回忆，但是又不会让小朋友说啊，我的照片，小时候的照片这么丑，你都把我 po 上去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就像南斗子刚才讲的有样学样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 对，因为我想表达的是他们会觉得随便把人家的照片，他喜欢的照片放到网络上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是不是，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可以有权利这样对他做，不代表他有权利去对别人这样做。 对，这个拿捏上要很注意。 对，就是这样咯。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好，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好 好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带小孩的经验，或者是未来带小孩的愿景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咯。 我知道不能点名， 我们三个都没有小孩，所以我们其实也没什么资格谈啊，但我就是想谈嘛，这样子。 对啊，没有那个身份的人就不能够谈吗？ 可以啊。 不是厨师就不能评论这道菜吗？ 有嘴巴 就可以谈。如果不是市长的话，我就不能讲说台北市的愿景吗？ 不是总统就不能评论政策吗？ 对嘛。 好， 好啦，这集我们也录很久了，那我们就 下一段再收个尾。 好， 嗯哼。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懒惰师，不行， 让我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三二一，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懒惰师。 我是伟刚。那其实休息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耶。 又聊了很多。 可是要结语的时候反而又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怎么办？ 那不如聊聊接下来这一周这几天你们有什么活动好了。 哦哦哦，好好好好，有，我有。你们知道什么叫形象照吗？ 形象照， 嗯， 就是要树立个人形象去特别拍的一个照片。 没错，就是像政治人物啊，或是医美团队啊，或是钢琴师啊，或是音乐家啊，他们要去发表的时候都需要一种叫做形象照，或是那种金融金融保险专业人士那种，或主播。对，我就是要去拍那一种了。 我前几天还本来想分享一个文章给你，但是因为我想说你已经拍完大头照，我就没有讲了。就是他有标题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韩国人拍照大头照总是特别好看吗？然后他就提供了一个技巧，他说他们在拍照的时候都会闭气，他说人闭气的时候眼睛都会睁大。 哦， 谁拍照的时候会呼吸啊？ 我啊。 是自然的呼吸，自然的呼吸。 不是，你拍照那瞬间一定要闭气的啊。 我不知道哎。没有人跟我讲过、 啊 oh、我现在不是要去拍大头照。大头照 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我现在拍的是形象照，不一样的 形象照。网络上有很多可以搜寻到形象照的内容，感觉都很厉害耶。 没错，就是那一种。而且我搞不好会把我的 那 个，那 花多少？是公司赞助的吗？ 哦，我不知道，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发票。可是那种都没有发票可以开，不知道，反正我照的话我自己也可以用啊，比如说我的 LINE 啊，我的 Skype 啊，我的 Facebook 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到我的照片。 那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知道我是谁啦，只是大家很有默契假装不知道而已。 哦，嗯，是吗？ 你们不要去， 不然听众朋友们想不想 如果我照得好的话 投票说我知道， 我 知道， 好的话我就是公布我的形象照在快速街头的粉丝页。 好啊， 但是前提是我要满意那一组照片。 嗯，好。 因为我是要， 所以你是要去外面照吗？ 我是要去摄影棚照。 公司出钱吗？公司出钱 啊？刚刚不是问过吗？不知道会不会出钱， 因为其实有点断断续续。 不然我们就大方的承认好不好？其实听众朋友们在听这一集的时候，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和希杰针对蓝豆丝的谈话，10句大概只能听到3句。 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每一次都很厉害，都可以假装自己完整的听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因为我漏漏等讲了很多，但他们总是有办法插话。 我们真的尽力了。嗯，好，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我们的网络品质怎么样可以提升。好，那回到形象照这件事情上面。 好，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答案呢，是公司出钱吗？ 不一定会出啦。 啊，不一定会出。OK，OK，、okay, okay, 好，好。如果你拍的很有趣的话，你可不可以指导我们也拍，帮我们拍一些形象照？ 没错，我觉得我会推荐你们去拍，然后可能我们三个一起去拍都有可能，就是拍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形象照。 好啊，好啊，好期待哦。 嗯， 那我今天好像有点烦，但是还是如果听众朋友有拍形象照的经验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拍形象照的经验。诶，我们今天收集了哪些听众的可以回复的吃早餐的， 嗯， 然后教育带小孩的 养小孩的 一些生活经验或想法或愿景，还有形象照大头照 没错 的经验或想法。好，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No， 没有了。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好 好 好，拜拜 拜拜 拜拜。